Episode 6 Dialogue 31 这是什么？ 这是我男朋友的照片。 你男朋友是美国人吗？ 他爸爸是美国人，他妈妈是中国人。 他有中文名字吗？ 他爸爸没有中文名字，他妈妈姓高，他的中文名字叫高有生。 Dialogue 32 这是谁？ 这是我姐姐。 这也是你姐姐吗？ 不是，那是我姐姐的女儿。 你姐姐有儿子吗？ 她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Dialogue 33 这个人是谁？ 那是我爸爸。 这个呢？ 那是我哥哥。 这是你妈妈吗？ 不是，那是我爸爸的姐姐。 Dialogue 34 这五个人是谁？ 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这三个是我哥哥。 这是你大哥吗？ 不是，那是我二哥。 Dialogue 35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Vincent Lee。 你没有中文名字吗？ 有，我有两个中文名字，一个叫李文生，一个叫文胜利。 啊，这两个名字都很好。 谢谢，请问你贵姓？ 我姓王，我是你的老师，请叫我王老师。